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2月15日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咁啊睇睇大家啦，非常之开心，非常之紧张啦，又系今日咧将会喺6点出现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啊，而我哋今日点歌题材咧就将会系果栏嘅，咁啊到底大家对呢个果栏有啲咩想讲咧，有啲咩歌想点咧，咁啊大家可以一阵间6点就听到我哋嘅分享啦。 嗱，尋日咧咪講緊呢個嗰啲劇 set 啊， 咩劇 set 嗰啲咧，你嗰啲咧， 尊重啲咩？我嗰啲啫，卡式帶 啊，你嗰啲 帶嚇磁帶都得， 你嗰啲嘢咧。 喂，唔係講笑，講翻起呢樣嘢咧，即係琴日唔夠時間，我分享多少少講劇 set 帶咧，即係因為嚟咗嗰部機啦，跟住然後我亦都嚟咗好多餅帶啦，咁樣咁咧。去聽帶嘅過程，先發現有一啲嘅習慣呢，原來你突然間攞翻劇 set 帶出嚟聽咧，係會例如有一樣嘢你好唔慣嘅，就係、是、你要 wind 帶去揾翻一啲位啦。 哦， 例如你想聽一啲嘅 track 數咧，我哋而家串流平台一撳就係嗰只歌啦。係 啊， 我而家特定想聽一隻歌，我要 wind 帶 wind 到去一個位，我唔知自己 wind 咗去邊先聽到只歌啦。反而咧就會多咗一樣嘢，就係你焗有時都唔可以焗住，或者係叫做即係為咗方便而你一定要由頭聽到落尾啊。因为你好难去 wind 到去嗰个啱啱好嘅位置，净系播一只歌，然后再 loop， 即系好难翻 loop 一只歌啊嘛。 系啊，即系你褪你点会褪到咁啱喺嗰只歌个头嗰度咧？你点会知道咧？系 烦啲咯，但系我觉得都系一种情怀同享受嚟嘅，即系你变相听多咗嘢咯。 系啊，即系等于。好多都系咁讲噶，即系买实体嗰啲成咧，因为以前你唔会好有钱可以买好多大量噶嘛。 系啊， 咁变咗你买咗嗰只翻嚟，珍而重之就嗰其实系咁煲嗰只噶啦。 系啊，由头听到尾，跟住又再碌翻上头咁样。 系啊，系好难噶，你而家咁容易拣到。 同埋我成日都分唔到个 A B 面啊，好渣。 A B 面 即 系个剧 set 带有 A 面同 B 面噶嘛，成日都调转咗嚟摆啊。 你而家发现自己听得最多系边一只啊？ 我而家听得最多，暂时听得最多系祝奈玛利亚 ，Plastic Love 系啦，系因为你咧，即系而家听紧大家听嘅 Plastic Love 个版本，真系好清晰啦，系咪先？咁你用 cassette 带听嘅音质系会系争啲噶嘛，系冇咁靓噶嘛，即真系冇咁靓嘅个声。但系就系咁啦，就系、是、有时嗰啲嘢咧，嗰、那个年代嗰啲歌咧，你真系要蒙蒙地听，你先有嗰个感觉喺度噶。 你塞佢落个被头嗰度播咯，仲蒙啊！ 塞佢落水度播咯，仲蒙啊！ 嗰种蒙仲好听啊！ 喺屋企开盆水咯，摆个机落去播咯， 然之后再潜落去个水里边听 啦。咁我第二日就唔使翻嚟啦。 咁啊正啊，咁啊，所以呢饼听得多， 系呢饼听得多咯。诶，山下大郎都听得多嘅。咁啊，跟住。冇啊，再慢慢煲咯，要我觉得系，即系我会偏向听旧歌，觉得系正啲嘅，即系攞翻出嚟嗰啲质地系啱数啲嘅。 系啊，因为咧，我琴日我哋讲完呢一样之后，我醒起咧，我 friend 咧佢之前买一部嗰啲手提嘅黑胶碟机啦。手提黑胶碟机嘅意思咧，即 系 顾名思义， 系打到电话嘅， 佢真系可以用手提起嘅。 啊哇， 即系咧，佢只碟咧系可以垂直摆黑胶碟机， 吓， 然后用手拎住嘅， 即系 唔系吹水， 即系唔系话佢 portable 咁解， 啊、 而系真系你手撑住佢只碟打直摆咁样播， 系啊， 即系可以黐喺埲墙度嗰啲啊嘛， 系啊， 哦， 系啊，嗰只 有型呢只， 跟住佢嗰阵时咧就买喺唔知好似喺日本嗰边买翻嚟， 但系佢系咪细碟先得噶？ 佢好似大碟都得嘅 ，OK， 唔係淨係七寸嘅大碟都可以 ，OK， 可以垂直咁掛喺度啦。咁啊呢一部啊， 咁样样嘅， 我知啊，冇盖噶嘛， 咁 样 嘅 衫 ，OK， 系啊，呢一部几有型啦，咁佢喺日本订翻嚟啦，咁跟住佢订嘅时候就发现，哇，做咩运费咁贵嘅咧？咁因为佢部机仔，点知啊，到佢收到件嘅时候发现啊，嗰、那个铺头唔知日本嗰边咧送咗几十只黑胶碟俾佢， 哇，咁开心， 全部都系细只噶啦，即系细黑胶七寸嗰只啦。咁但系个问题就嚟啦，其实咧咁我上去睇咧，其实大部分我谂有九成咧，你都唔识嘅，即系你唔会知道嗰个歌手系边一个啦。但系嗰个年代真系好高产量，同埋真系有大量喺本即系日本本土系应该出好多歌，好多歌手，只不过外传到我哋香港呢边识嘅就 系 我哋成日会听到讲嗰堆啦。 系， 但系当地其实有非常之多，多到系我谂难以置信 晒噶， 你谂下日本咁大， 系啊， 系咪先？咁但系嗰个有趣嘅位置就系在于嗰堆碟，你系真系一个都未必识，咁但系你都会听噶嘛，你就有一种寻宝嘅感觉啦。即系譬如头先听你买嗰、那个 cassette 带嘅个操作，就系买一啲你识同埋你中意嘅歌嘛。 冇错。 但系啱啱讲 就相反， 相反咗就系你系去听紧一啲咧，你唔知佢咩嚟嘅一啲碟。咁咧，咁样系会有惊喜， 好似开盲盒咁，即系咧，你临你喺未播呢只碟出嚟之前咧，你都唔知自己听啲乜嘅，一响嗰下你先，哦， 系啊， 原来系呢啲嘢，即系开盲盒嘅咁嘅感觉，几正啊，其实系。 而嗰个得意嘅位置就系你会发现咧 ，single cover 或者呢啲黑胶嘅封面啦，啲碟嘅封面咧，真系有一啲。有啲作用咯，我会话，或者你设计得好嘅话咧，系真系会帮助到件事，就 系 因为当我全部都唔知系边个嚟噶啦，唔知佢只歌系点嘅时候，你就 封面啊， 靠封面睇下个封面吸唔吸引啦。咁譬如我见到有一只咧，佢类似一个好似一个金字塔咁，唔知好多只眼定点，我真系唔系太记得啦。总之佢个封面嘅感觉咧，诶，五颜六色，好缤纷，但系咧佢个感觉又唔 系 好正路嘅咁。 O K， 咁你就觉得，诶，咁唔 通好似有啲吸引， 系啊，即系只歌究竟会唔会都系啲古灵精怪嘢咧咁？跟住一播咧，又真系佢系，即系佢都系 upbeat 少少 funky 嘅，但系个 point 系佢个感觉又唔系好正路啊，真系同个封面好似佢少少 一哦，我明白一句简单嚟讲，封杀， 封杀， 封杀，封杀，你唔知咩叫封杀咩？ 即系点啊？ 封面杀手 哦， 日本好多呢啲嘅，即系你睇个封面同佢个馅系有啲落差嗰啲。 呢个系冇落差咯。 哦，呢个系冇落差嘅， 呢个系完全系吻合啊。 O K， 系啊。个封面好少少正路得嚟有啲古怪， 听落去都 系啦， 而个质素系好嘅 ，good 嘅， 系啦。因为当我拣咗呢只播嘅时候，个 friend 就话：，哇，呢只好冇听，呢只几正咁。跟住我系啊，佢个封面好吸引，所以令到我拣呢只摆落去个碟度播咯。咁啊，系啊。咁譬如有一啲可能系女子组合，佢个封面就好似着翻以嗰啲 aerobic 嗰啲衫咁样。咁 我知好兴啊，嗰个年代全部都 咁，你就好 get 到嗰只歌大概其实系 点？一定系嗰啲跳舞嗰啲咧 ，Dua Lipa 咁样。 系啊 ，physical 即系嗰啲歌嚟噶啦嘛。 系啊。 系啦，咁所以个封面其实系讲咗一啲古仔。我谂同埋真系喺嗰一个年代，个封面要吸引到你买个专辑，我觉得真系由呢支歌仔。 所以有 时 候 我 去睇，即系有时候我去上网睇嗰啲歌咧，即系拣嗰啲碟咧，我即系有时上网听啦，都会睇封面去拣噶嘛。即系尤其讲到一啲可能 City Pop 类型，或者可能日本好多旧嘅一啲碟咧，咁我都会睇三样好重要嘅因素有冇嘅。有咧，我通常都会开嚟听嘅。 价 钱第一唔系啊，你 Streaming Platform 冇唔关个价钱事噶嘛。佢第一就系有冇个海滩啦。第二系有冇嗰个海滩嗰张长凳啦？第三有冇嗰、那个鸡尾酒杯啦？第四有冇嗰个夕阳？ 系 通常有呢啲元素咧，都会啱我听嘅，因为通常啲 City Pop 嘅封面都系咁嘅。 系 系啦，所以呢几样嘢系好中我会想要嘅一啲元素，而真系你睇翻系好大量嘅封面，原来都有呢啲嘢喺度。 系啊，甚至乎啲合辑咧，一有呢啲，你就大概你唔识睇日文，你都大概知道系啱数嘅。 系你都睇到熟晒啦，啲日文嗰啲封面。 系啊 ，City Pop 嗰啲都望过日文。个片假名都认到嘅咁啊，但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咁变咗嗰晚咧就不断喺度抄一啲碟啦，你一直都唔知佢咩嚟噶，但系咧你成个过程你觉得好好玩， 有趣啊！ 我谂呢个听歌嘅方法系好耐冇试过咯， 系因为我哋而家习惯咗系你有啲认知啦，呢个歌手或者嗰只专辑已经听过啦，先特登上网揾嚟听噶嘛，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你而家调翻转头咧，你。 即係市面如果有一啲類似音樂盲盒，即係而家啲人好興抽盲盒噶嘛，你有樣嘢音樂盲盒咁樣俾人買翻屋企，你唔翻到屋企打開都唔知係咩嚟咧？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好有刺激感嘅一件事。 係刺激嘅，但如果你開到一隻你唔中意，覺得麻麻地 咯，同人換咯，即係等於你玩盲盒一樣啫嘛。你而家啲公仔都係噶啦，我想要嗰只，跟住點知開出嚟都唔係。 所以我從來玩盲盒 啊，係啊，咪上去啲二手平台同人交換咯。 係啊，但係我覺得串流平台都有類似，因為佢有一啲功能，其實佢會自己透過演算法咪會介紹啲歌俾你聽咯。其實都類似呢一種嘅，但係嗰個分別始終係你自己親手有原因地去揀一隻你未聽過嘅歌。譬如我頭先講過，因為個封面吸引，我有一定嘅 perception 幻想喺度， 幻想然後聽完之後攞個感覺，呢一個過程同你喺串流平台聽一下佢下一隻 random 播俾你，可能你都會覺得好聽，然後你就會留意呢個歌手多啲嘅。 真。 但係嗰個過程嘅好玩位就唔同咯，一個你自己親自去揀。嗰、那個 randomness 係啊，嗰、那個就係嗰個程式幫你去揀咯。 哎，我都想再你講起呢樣嘢，我有手痕啊！你唔好再講啦。我驚我一陣又走去上網啊，睇下啲 cassette 帶仲有啲咩嘢未見過、未睇過咧，買嚟聽下先咁樣樣啊。 試下咯。 冇啦，我已經特登而家要買咗幾個盒去裝嗰啲 cassette 帶，其實真係好牙位。我終於明點解當年我會抌曬啲 cassette 帶，其實真係好牙位。不過而家咧好似縫牆咁樣排出嚟當係屋企啲裝飾咁睇咧，又覺得 OK 喎，幾好睇喎咁樣。 其實都 OK 啊 ，cassette 帶唔算好大盒啫嘛，因為 所以我儲唔到黑膠咯，儲黑膠仲難搞啊。 所以要儲，一係儲七寸嗰啲咯，咁好啲嘅。因為我有啲 friend 都係嘅，中意買黑膠嘅話咧，佢哋都。第一就是有时那铺人呢就不用下即真的很大隻的即七寸都好因为你有时你去旅行呢你方便上飞机、第二就是他们去到那些铺头都是很喜欢其实在铺头开始已经在那个过程又是由个封面的吸引力而去买那隻歌回来再听的是的即哇这个封面得意买回来即不是很贵可能有些朋友在英国买讲紧可能是咪一歐已經有一隻嘅，即係10蚊港紙， 係啊，係 啦，咁都 係 啊，當然有好多可能真係不知名或者唔係最出名嗰啲啦，但唔代表啲歌唔好聽嘅，只不過我哋未必識啫嘛。咁呢個尋寶過程咧，我就覺得係過癮啦。 咁你有邊啲封面嘅元素係會吸引到你啊？你係睇邊方面啊？ 我真係冇特定喎，我真係冇你啱啱講嗰種特定喎。睇下靚唔靚咯，但係個靚唔靚又好主觀嘅。即係如果係一個女仔，哇，好正咁樣，咁可能會買咯。 就好吸引啊， 係啦 ，sexy 咁樣就好。 都吸引嘅可能係， 可能買錯咗大點啲。 入面唔係唱歌啦， 唔係唱歌， 係聲嚟噶啦。我嗰次有一隻見到好有趣啊，嗰隻吸引到我咧，你估唔到佢係。佢成隻黑膠係生意 fit 嚟㗎。 吓 係啊 咁搞笑啊。 然後佢個封面係好似嗰啲叫咩超時空要塞嗰種嘅封面。 喔 ,ok,ok,ok。 係喺觀塘一間樓上嘅鋪頭啦跟住佢寫住係唔知咩聲效咁樣啦佢裏面每一 track 可能幾十秒㗎咋。 可能你問返我哋台嗰啲前輩以前都應該有見過可能就係我哋剪下廣播劇啊整下 set 文啊都會用啊。 因為佢有一堆系列呢嗰、那個封面係嗰個80年代嘅日本动漫、动画啦，嗰啲 texture， 即系头先讲咩超时空要塞嗰啲咧，完全系典型。佢直型嘅太空船喺度，跟住就 好典型嗰啲卡通， 系啊，声效咁样， 正啊！ 即系呢啲就会无端端吸引到我咯。或者我谂，其实我之前喺深水埗经过有间黑胶碟铺出名嗰间咧，跟住我入到去吸引到我嘅系，我发现。同动漫有相关 大黑魔怪 即係譬如有一隻係Blue Giant 嗰隻擺到当眼位见到吸引到啦、 哦。直头係新出嘅。 係新出嗰啲黑胶咁吸引到啦。跟住另外见到新世纪福音战士嘅黑胶啦。 呢个我都觉得会吸引。 係即係呢啲係会吸引到嘅。跟住再吸引到可能係一啲系啊，即系 同影视作品有关 系 咯。 係啦係啦影视作品都可能係平时睇一睇开啲咩咯。 你睇开啲咩啊？ 我睇开咪头先讲嗰啲咯，新世纪福音战士啊，嗰啲咯， 超时空要塞啊，呢咯，Blue Giant 啊，呢咯， 系啊，即系呢啲咯，呢啲就会，所以但系嗰个得意位系在于咧，当你有对比之下咧，黑胶嘅封面同埋 CD 嘅封面咧，即系大家都系同一个封面咧，黑胶系真系好睇啲， 同埋嗰啲咧，即系有 好似幅画咁。 我中意大嗰啲嘅 size 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真系好适合我嚟黐墙啊。 佢真係大大張封面咧，你當買幅畫翻嚟都抵啊嘛！嗰個心理關口好過啲啊！即係聽完有啲聽眾識嘢嗰啲可能鬧，有冇搞錯啊？咁貴買黑膠翻嚟當係畫咁黐啲傻傻地嘅，但係有時冇嘅呢啲屋企上嘅一啲情調嘢，我覺得係睇下你點樣設計嘅啫。當我而家幫屋企諗住設計一個咁樣嘅 corner 嘅時候，就會覺得點樣得閒就諗下啊，砌啲咩落去咧？個封面點樣擺落去咧？啲餅同邊餅砌埋一齊開心啲咧？ 係啊，可以好講究，所以封面設計係一門學問嚟嘅，點樣提升咗嗰個作品？咁啊嗱，跟住呢只歌咧，佢又出碟啦，佢個碟嘅封面咧。都是值得将它放大拿来做画挂起它都啱数。 Sophie 王嘉怡 featuring 王孙 Race of Fait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计听朝明显转凉，并且有几阵雨，温度亦都会持续下降。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将会下跌至大约12度。天文台将会在听朝发出今年入冬以来首个寒冷天气警告。天文台又预料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二的气温会稍为回升，但是下周中期会再度转冷，日夜温差较大。长者安居协会表示，香港即将迎来首个复常之后的冬季流感高峰。面对流感、新冠和肺炎支原体三重夹击， 預料寒冷天氣警告之下，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求助個案會增多，呼籲長者盡快接種疫苗和注意衛生，去人多地方佩戴口罩。警方刑事部和五大总区自上个月底至到寻日采取行动，打击骗案和科技罪案，合共拘捕1223人，涉及827宗案件和2848名受害人，损失金额超过21亿7千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情报组警司许以慧表示，其中一宗案件針對騎劫 WhatsApp 帳號的本地團夥，有12人被捕。不法分子假扮事主與電話簿聯絡人聯繫，以不同借口借錢，金額2000至5萬元，並且要求將款項存入18個快旅戶口。騙徒製作假的 WhatsApp 網頁版，並且在常用的搜尋器或者瀏覽器落廣告。如果受害人开了假网页并且扫描二维码，就可能被控制账号。营办商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删除有关假网站。警方国安处通缉多五名海外港人，他们分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等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通缉行动是基于证据和检控政策，希望英美等的国家不要再包庇逃犯，以及不要再干涉特区政府的依法行为。邓炳强说，有逃犯以为走到外国就不需要接受法律责任，以为手持外国护照国安处就无可奈何。他强调，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是通缉犯，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将会是弃卒，是过街老鼠，永远不见得光。他又批评英美政府抹黑特区政府的通缉行动，说这些国家都有国安法，而英国刚刚通过的国家安全条例非常之辣，英国的做法是双重标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吹微风，听朝北风增强，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天气转冷。气温由明日初时大约23度显著下降至明晚市区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星期日朝早天气寒冷，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朝早寒冷。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吉比利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咁现时山道至到干诺道西嘅东行线电车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嘅。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下行去返摩顿台是车多，现时的车龙去到利群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而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系繁忙，现时车龙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 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繁忙，现时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車龍去到龍富路天橋近龍門居。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珠海學院都係稍為車多繁忙，而元朗公路去返屯門九龍方向近住兆康係車多，龍尾去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即系今个星期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100年前，一班前清遗老要弘扬传统、推广文教为志，建立学海书楼，传经讲学，收集群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同书评人郑正行就请嚟梁元生同欧志坚两位历史学教授介绍新书《学海书楼与香港国学》，讲述书楼点样努力将香港呢个商业之城转化为南方嘅国学重镇。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波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中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哦哇哦哇哦，直接感觉。 班上嚟紧咁多场假，我又想飞啦！ 咁开心啊！唔知道咧，我哋会唔会终有一日可以一齐飞，一齐去玩呢？嗬，不如俾个目标自己啊，约定一个地方，终有一日一齐去，就咁啊！ 任路人被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暴雪，雪再飘过换寒暖，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像只忠犬的爱，长流细水，天色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梦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一世尽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来胜的比赛，像只忠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来胜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攻克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如任谁劝喻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爱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Felix 林之乐，劫谷亦前等，俾一个目标自己，咁先有等落去嘅勇气。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本桌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 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月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赛牌里，我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出一种演雅，回程路也带着彩霞， Jeffrey 魏俊生，我的世界地图。有些地方两个人去好过一个人去， 目光是会直言，但是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跟前，有时遇故作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全向着光线，渴望气那么罕见。决定再缺少亦探索不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就算走出窗户街灯烟，街边千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料。由零学世事，十二倍改变，爱恨也变出千百变，如命数或半日磨的恶也可自信。 寻找新世界是我 生存意义， 若明白不够， 出乎意料， 若能力不够， 未算渺小， 若成就不够， 人事会变， 若无限不够。 Binnie's 十二变， 为了学会飞，似着随风找节奏， 旅程呢家嘢， 遇上暴雨的坏时候， 多一个人多一种变化， 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呜、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拍翼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守望，转向活在不安，喜悦中就讲、哦，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今非彼所人不怕错，愿信直觉就好、哦，多得你自看清楚。照着我，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为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哦，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翼由他方，全凭感觉，旅程水质。 尊奇，旅程多得你守望。不论去旅行又好，在人生的路程上，在人生的路程上面也好，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的 support 的。 跟着脚步移动，茫茫人群之中，起风了看落叶，自散了又飞落，好寂寞。离开家是不是已很远很远的，想念的人是否也一样会想我，还在努力的追梦。现在你和我在各自的旅途，以后你和我盼望都有幸福。在风里的我染上了风霜颜色，还要往前走还是在漂泊，那是命运还是我的选择。

嚟一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 系啦，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呢个果篮啊，正啊，因为事关我 系 一个好中意食生果嘅人嚟嘅。 系啊，最中意食咩啊？ 最中意食啊，最近中意食提子啊。 哦，系 friend 嚟嘅， 因为唔系啊，最近我发现咧，我唔知系咪可能啲提子当做咧，最近发现嗰啲提子都平啊。同埋啲質素都算係唔錯啊，所以咧成日去超級市場見到，一減價我就買咗啲提子翻屋企食咁樣。 我都 同埋我懶咧， 係啊， 提子唔使掠核，而家啲好多都冇核啊嘛。 有核嗰啲你掠唔掠啊？以前 有啊，細個嗰啲咁你有核一定夾硬要掠嘅。 你知我核係照食噶。 如果細細粒嘅話咧，我都會照食嘅。 即係嗰只 你係食青提定係？ 我係中意青提嘅，因為青提冇核啊嘛。但係就算另外嗰款咧， 嚇 提子。即係傳統嘅紫色嗰只咧，又即係唔係巨峰提子嗰只，原細個都會食噶嘛，即係街市或者超市買嗰只，裏面有核咧。因為我懶嘅關係咧，我係連粒核照食咯。 其實我細個懶嘅時候都會照食噶，不過咧後屘發現有啲真係粒核太大粒嗰啲咧係好苦啊。咁、 哦、 所以就咁冇辦法底下就唯有掠啦。因為你食提子講真啦，即係深烤都係貪佢甜啦，咁。你咬完粒提子核之后苦咗，有啲好似好唔咩咁，好唔抵咁样， 即系好似好矛盾啊， 好矛盾啦。咁好啦，掠啦咁样咯。咁但系大下整整下，而家越嚟越多啲无核提子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提子又好正啦。咁所以即系就懒得系懒咯。 系啊，咁啊 香印啊嗰啲最开心。 咁啊，究竟啊呢、這个果篮呢回事能够勾起大家啲咩嘅？諗法啊，感受啊， 回憶咧，其實大家有冇去過咧？我話去過嘅， 我未去過。 你咁樣搞， 我經過咯，但冇入過去咯，咁樣。系啊，咁所以 生果 今日点歌都有果篮啊，咁啊大家可以留言话俾佢听有啲咩歌你谂到啊，送俾佢咧，咁啊呢个时候，既然你去过啊，听下你啊写啲咩俾果篮啊。 亲爱嘅果篮。你好嘛，我想问下你咧。榴莲几时当做啊？唔知而家卖得贵唔贵呢？好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住喺你附近，约亲佢食饭嗰日咧，佢就成日都晨早流流过嚟你嗰度买生果，然后夜晚就攞出嚟开心 share。咁又的而且确系又平又抵食嘅。当然啦，要买到好嘢，咁一定要付出一下噶嘛。唔够早去啦，靓嘢咪俾人拣晒咯。所以我好记得有一次我朋友在榴莲当造嗰排约定我哋半夜食完饭一起揸车过果篮。本身以为呢啲钟数呢果篮一定係立立乱啦。点知过到去人流唔算多噃，环境亦都说不上係太混乱。架车搵个适合嘅位置泊低之后，我哋行咗过去买一个黑刺榴莲。即开即刻攞返上车食，嗰种滋味呀、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残留在车上面的味道都不讲得少的。不过自此之后我就开始了喜欢吃榴莲了。甚至乎觉得出街买那些榴莲呢好像又贵又没那么好吃那样。怎都是要回果篮或者九龙城揀才开心的。很多人都说你那里夜晚又吵又乱又阻街。我都明白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日翻住喺附近嘅人，夜晚多多少少，你话冇被影响到就梗系假啦。不过同一时间，冇你哋夜晚咁努力工作，香港人又的确好难喺第二日食到咁新鲜嘅生果。唔系我话噶，而系我住内地嘅朋友都系咁讲。香港普遍在街市和超市买到的生果都比起他们住的地方来得新鲜一点。当然一分钱就一分货啦。所以我最后要送一首 Twins 的双喜楼给你们。为什么？一句讲完，你们的生果呢简直就是靓靓靓干干净。讲起又想吃榴莲的奔神想。 全都有彩，靓靓靓，干干 帮手，开心的伤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像巨雨听候，拖拖索索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双饮起酒，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執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嘉宾多进而正，双胞胎双生子，三鬼家特体，海数正契体。 知唔知道食生果最紧要嘛？ 最紧要靓靓靓靓靓靓靓， 系啊 ，Twins 嘅双喜啦， 好好啊！我听住呢首歌食啲生果咧，即刻觉得好好味啊，好甜啊， 后生啲啊，同埋个人都啲生果又新鲜啊，食落去咧个感觉又好似好 fresh 咁样啊！ 唔知广东嗰边嘅铺头师傅们有冇呢刻开紧收音机啊？如果系嘅话，都祝你啲生果靓啊！ 可能个师傅心谂呢两个人傻， 转咗台啦，跟住好啊，跟住啊，轮到我系未去过嘅，咁究竟啊，我又有啲咩谂法咧？ 亲爱嘅果栏，你好啊！你个大名咧，我就听得多啦。我谂我第一次听到，应该系细个听电台嘅交通消息，话咩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时候，就听过你个名啦。嗰阵听到果栏咧，都真系会以为系卖生果嘅地方，即系农场道嗰阵时都会以为有好多农场咁咧。咁点知后屘我发现农场道唔系嗰个农场，但系果栏又真系卖生果嘅、哦。但系咧，我真系行入嚟啊，真系未试过啦。每次我都系纯粹搭车经过，见到好多人喺度准备啲货啦。你知我呢啲夜鬼噶啦，有时凌晨先坐车过海翻九龙噶嘛，都会见到你嗰头咧好热闹。我话有朋友好中意去你度买生果嘅，话又新鲜又平又多选择咁。不过请你原谅我啦，我啊真系做唔到咁神心过嚟啦。但以前我睇过一套剧咧，叫《夜班》，系讲香港夜晚有边啲行业嘅人喺度开紧工，我啊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当大家瞓觉嘅时候，其实有一班人好努力咁样做紧嘢，为嘅就系供应大家日头嘅生活，夜晚嘅准备就系为咗日头嘅运作，所以你都真系好重要噶。近排有人话想请你搬走，唔知你又点谂呢？会唔会惊搬咗去第二度嘅果栏就唔再系果栏呢？你知啦，重置嘅例子有好多噶嘛，就好似上个星期点歌嘅对象科学馆咁， 第时都可能好似你一样要搬㗎啦。希望你哋两个第时都顺顺利利啦。生果当中最鍾意食青提嘅波成上。 陈柏宇啊，怀旧是一种品味。 系啦，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点歌对象咧，果栏咧，好多人咧一谂就谂起呢一首歌嘅，都真系非常之 make sense。 其实另外嗰首都正嘅，咁诶嗰首诶听众就话，因为其实喺果栏隔篱有间油麻地戏院啦，咁佢话即系歌词里面都有讲到，即系嗰啲都系回味一下一啲地方咁样啦，系啊，即系都会觉得勾起到嘅。咁但系啊，呢、這个真系好 specific。俾果欄又點能夠唔播呢首歌呢果欄有咩？ Yeah. 你講啦，你唔好地嘻嘻啦，好似同佢講嘢咁。 有， 佢仲優緊你啊！ 秋菊蚊戰住，我怎麼可預説親密的萬語，叫我不敢共處，不用驚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满怀柱。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亲必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 简单，我知我知需要。 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系咪拣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橙？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我与他修好一磅一字号，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中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餐不甘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想到你现在，10蚊一梳蕉，10蚊一只橙，一点都你会失恋惨。 而家听翻啲歌词好正啊！ 我想知而家仲系咪十蚊一梳蕉，三蚊一个 橙？应该唔系。Twins 嘅士多啤梨苹果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计听朝明显转凉，并且有几阵雨，温度亦都会持续下降。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将会下跌至大约12度。天文台将会在听朝发出今年入冬以来首个寒冷天气警告。长者安居协会表示，香港即将迎来首个复常之后的冬季流感高峰，面对流感、新冠和肺炎支原体三重夹击，预料寒冷天气警告之下，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求助个案会增多，呼吁长者尽快接种疫苗和注意卫生，去人多地方佩戴口罩。旅发局今日起与商户合作推广油麻地庙街夜市，为期半年。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相信今次活动会令到到访庙街的人流增加，期望游客会渐进式增长，但是没有定立增加数量的目标，亦都期望六个月之后相反或者会有更多想法吸引人流。旅发局会透过多个渠道，包括多媒体作宣传推广。全新的庙街夜市包括在牌坊位置新增22个特色美食摊位和10个怀旧小食流动摊档，包括煎羊三宝、碗仔翅、鱼蛋烧卖等。另外亦都会在庙街不同地方设置11个具有老香港和庙街元素的发光打卡艺术装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 CEPA 20周年回顾及展望座谈会致辞，说随着 CEPA 的内容不断丰富，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CEPA 已经升级至涵盖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四大范畴，为推动两地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庞大效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吹微风，听朝北风增强，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天气转冷，气温由听日初时大约23度显著下降至听晚市区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星期日朝早天气寒冷，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朝早寒冷。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松皇台游乐场有意外，车龙啦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所以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儿童医院。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大埔道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清丽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星座智大厦曾经有意外，所以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排到上去龙翔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游丽月穿对开。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私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嘅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系香港居民，又喺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2查询。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公数 蒙恩，再加埋我送俾你嘅5%，加起嚟我哋就系51%嘅股份。 当尹慧权被董事局逼供嘅时候，佢终于谂起自己一手提拔嘅赵木恩，但系赵木恩究竟系救佢，定系向佢补上最后一刀呢？ 国剧830公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今年6月才来香港开过一场演唱会的日本 Hip Hop 女王 A-Wish， 相隔年半之后再次推出全新的作品 The Union。 她自己形容今次的信息是希望大家手牵住手一起向前努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Wish The Unio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Wish The Un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怀旧下。之前咪话一个串流平台咧总结我啊今年听歌嘅习惯会形容我系一个叫 time traveler 啦，系啊穿越时空咧翻翻去以前听好多旧歌，都系几系我今年听歌习惯。今日就俾大家听下我呢一年成日煲嘅 loop 嘅旧歌系啲咩啦。啱啱听过一首咧，叫做 Upside Down。 跟住呢一首就真係 disco 年代 hit 到无敌嘅一首歌。今日叫 Sing Alive。 know you wanna say it. 年前听咗几首都系啲即系 disco 黄金年代，大家都一定有机会听我嘅作品。今晚 Happy Friday， 有冇令你都忍唔住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星期六日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